什么呀？ 笑得我这老婆子啊，有点儿慌忙啊！ 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您仔细瞧瞧，我是哪一位？老奶奶， 哟，这位同志，我看着你眼熟，怎么认不清？ 里享清福，平地不同于朝阳沟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着小车大街小巷口， 卖白菜， 卖扁豆， 卖黄瓜喽， 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，想要搞定这一生，小手一分能不求，还有 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提意见去，欢迎您提意见。

你还记得吗？咱俩小的时候，那是在一块儿学徒吧？那阵的日子。 深火热啊！

春绿中想起了东汉时，穿山贼曹姑娘结发宝图扫公布的文 Yeah.